能否借咱我们姐妹回住楼，许下泰山江山尽，我舍弃三千里有叫哥哥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京剧《包龙图梦断金蝉案》，这是根据传统京剧《探阴山》改编的。在剧中，魏基君扮演包拯，邓敏扮演柳金蝉，黄炳强扮演江万里，徐孟轲扮演游流鬼，赵永敦扮演判官，黄炳强扮演阎君，郝世鹏扮演严茶散，金星扮演李宝。 乡啊。 这里啊，你偌大年纪毫不相识哦，叫他兄妹二人叙谈叙谈。 阿侄儿，你今晨在此叙谈，我们去到那乡看上一看呐、啊， 是啥？阿女儿，夜黑人多，留你一待人，稍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，去吧。 表妹呀， 多保重，休让我全个年。中情人多的是高望见， 将是只顾关灯与家人失散了，不要害怕，我送你回去就是。 至此多谢君子。 小姐不必多礼，小生礼报。冒问小姐芳名家之何处啊？ 奴家柳金钗，家居相府县。公子送我回去，我爹娘定然重谢于你。 济弱扶困乃是读书人的本分，小姐随我要提防，天黑人亡，生事的关主责难当，恶心靠的是亲人的心法，小姐你休担惊，我害怕。休担惊来我害怕，你保我保小姐，平安回家。 瞧， 柳小姐，如今呐、哪有什么急人危难的君子？ 助人为乐的圣贤呐、 看此处优雅僻静，小桥流水，月明风清，你我郎才女貌，天赐之合，正好。风流一回， 柳小姐，别走啊！ 儿子， 别走！ 爷爷。 谁呀？我打我他妈打我呀！啊，我小子哪儿飞了？ 我把你们两个有眼无珠的奴才抓杀人凶犯抓到我身上来了，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吧。上元佳节，太平盛世，竟然发生这等的事情，你等必须从速从快的捉拿凶犯，从重从严的惩治凶手。有什么事情到刑部后衙找我。事情怎么办用不着我教你们吧。 走。 与我表妹

是王母的朝纲，忠心可表。

张千里万，烟火心满，失亲不报。莫非一真凶？这真凶 母亲紧追赶不迭歇，不满迟延，顾不得叹息。